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落。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落。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900米。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到2100米。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意外啦，就喺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跟住有站前些少啦，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塞到落去九龙塘跃道附近，咁就喺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跟住有站啦，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落去近跃道噶啦。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和九龙入口暂时都只是近住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还是有车龙的，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其他的路面情况主要就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慢车。提一提大家啦，元朗嘅安乐路因为有渠务急收，元朗安乐路有渠务急收，去水边围村方向，跟住横洲路嘅中慢线系封闭咗噶，经过要小心啦。晚间工程方面啦，观塘道会有工程啦，由今晚嘅11点至到凌晨嘅1点，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文化中心嘅行车线啦，将会分段局部封闭噶，揸车朋友去到现场咧要留意指示啦。另外在元朗区会有维修工程，由凌晨的12点半至到清晨5点半，元朗安乐路去平山方向介乎宏乐街和大桥路的路段，还有就是大桥路去朗业街方向这些行车线会封闭的，沿住元朗安宁路来回方向的车辆到时都是禁止转入大桥路的，要留意了。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正就正在做咩主题嘅节目都得， 揀健康及精神健康又得，揀宗教及哲学亦得， 揀少数族裔又得，揀自选题目亦得，得咗。 CIBS 你想申请做咩电台节目都得。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验证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昼5点半。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天水围天爱苑爱潮阁进行围风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夠胆上嚟手下留情倾偈，边位啊？ 官仔骨骨刘伟恒， 亭亭玉立梁礼勤， 仲有我

去令到佢唔閂埋道門，亦都唔係步步貨 lift 係有嗰個叫做 lock 制噶嘛，即係有啲貨 lift 可能喺觀塘 lock 住咗，咁佢冇嘅，咁但係有啲師傅就貪就手，佢點樣咧？就求其揾個貨就掟喺中間， 頂 住佢。咁我哋嗰度嗰啲保安部嘅哥哥姐姐就會出聲咯，話你咁樣會整壞部 lift 㗎，即係因為係咁發咧，會撞壞，咁就有時會有啲嗌霎，就係、是、基於嗰部 lift 點樣使用都會嗌交咯。 我以為你話嗰個人咧見到，即係保安部嘅同事見到，哦咁衰又擁開你先，跟住偷啲嘢走。 我哋唔 suppose 唔可以 啲嘢走， 唔可以整人哋啲貨㗎嘛，係、啊，咁但係會就話。我唔知道正確做法啦，係咪就係咁樣揾啲嘢夾住？即係你啲阿哥咪好中意揾塊紙皮夾住條脷， 人字拖我都見過㗎，撕俾人字拖喺度都有。 唔知呢個做法正唔正確啦？咁但係即係機器嘅嘢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咯。 係，同埋咧，大家唔使咁心急嘅，因為咧機器咧真係會壞。有陣時我見到啲人咧，即係沖 lift 啊，撳佢100次啊，然後咧就接啊，咁我覺得咧，即係其實於事無補。個 lift 嘅速度咧，佢係 set 好咗噶啦，即係佢閂門嗰個速度係 set 好咗。你撳一下佢都 係 咁閂。 唔係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你心裏面嗰個急字咧，嗰個速度都係 set 好咗嘛？你明唔明啊？ 係， 大家就係唔知點解硬係狂撳 嘅。因為好多都市傳說噶嘛，有啲話撳得快啲會 快啲啊， 有啲又話唔知撳住邊個掣再撳邊個掣，你可以取消人哋嗰啲 lift 掣噶嘛？ 係咩？ 有啊， 即係即係 例如我撳錯咗12樓嘅，我明明要去16樓，咁咪我唔知點樣撳住邊個掣，再撳實兩下一齊 control 我聽啲 delete 再 delete 咗佢啊嘛。又或者個 lift 如果斷纜係去到最尾嗰刻，然後跳一跳起就會冇事啊嘛。 咩叫 咩斷纜？ 你冇聽過咩？ 我知唔係斷纜，即係如果萬一咧， 墮 lift。 有呢個咁樣嘅意外，咁然之後咧，咁佢跌落地下嘅嗰下，去到地下嗰下，你成個人跳起，咁你咪避開咗嗰個。 你覺得你真係跳得起？你覺得 都市傳說嚟噶嘛？ 千祈嗱喺度要提，千祈唔好喺部 lift 裏面跳，好危險噶。 哇！呢首歌好耐冇聽過， 有 啲勤緊噶。 突然間諗起呢首歌啊！同埋咧，阿一咧头先有讲到嗰个婆婆唔知咩噶，你之前有咩讲？ 系婆婆好心急啊，婆婆。 有 Danny 姐嘅情人 lift 啊， 系 no 系 lift

难道站到你面前也不知白恤衫因你变耀眼是你喜欢的一身素色最自然服饰藏着魅力无限在人群中仍未各自平淡白恤衫因你变耀眼让你置身于衣着彩色漂亮人群在人群中仍未各自平淡白恤衫因你变耀眼让你置身于衣着彩色漂亮人群中色彩都变平凡 啊呢啲歌真係经典嚟 嘅係啊 白恤衫都可以变一首歌名 嗱你唔好讲少嗰啲歌词啊就算你记唔晒成首都好啦但是白恤衫因你变耀眼呢这个呢可以说成为了当代的人的一个口头禅亦都是黎姿的一首代表作 是 李士明日意义都不够他来 白恤衫 劲啊白恤衫赢得好远啊真的 当然四粒 就高九万就是大家都是记忆犹新啦但阿一哥好像有些记忆犹新的可以跟大家 讲哦是啊提起细细粒我反而不是想起 容易食嘛 不是想起他 你知不知道细细粒容易食是什么 不知道 啊 细细粒容易食呢点你记得这句嘢先对吧 我冇冇 第一集有过嘛 第一 细细粒容易食是好多年之前 百凤丸 是啦个广告 是啦 咁佢啲丸係好細粒嘅。 因為好似冇齊丸。 再細粒啲再細粒啲。 咁晒樣嗰 啲。所以佢又唔知邊個啦我懷疑都唔知係咪詹叔啊嗰啲呢即係啲前輩就度咗一句細細粒容易食。 係歌仔咁樣唱出嚟。 跟住我哋嗰個年代實識嘅。 跟住後面仲有一個 background, 細細粒容易食。咁個和音係真 係。阿飛哥記唔記得啊細細粒容易食。 飞哥未必记得啊！你哋飞哥唔系我哋嗰一套嘅， 嗰啲丸啦，总之系 啦，嗰啲丸 系白凤嗰啲啊，系啊， 系啦， 系啊，系啊，所以你唔系好知啊嘛。 系啦，咁你讲翻阿一，你讲，你演翻你嗰场戏啊？ 我反而系谂起第四集啊，陈浩南入去屯门教书嘅时候咯，就系对住阿梁卓满嘅时候， 又系我同我 系啊？点解要入黑社会嗰段文字咯？ 系啦， 因为佢入边有提到噶，佢话上网有潮文系改噶嘛，因为系啊，佢话你知唔知啊？佢亲眼睇住佢条女死，佢救唔到啊！ 系 咁样，即系讲句对白系咁样。咁当然后边仲有其他字眼啦， 就唔讲得嘅。 呢句 无谓啦， 第几集出现嘅？第四集。 第四集系啊，佢代课老师啊嘛，佢做系啊。跟住之后，阿梁卓满仲扯开佢件恤衫， 跟住见到好多嘢， 见到好多公仔。 佢系跟住就发现，咦？陈伟敏大哥咁。 继续啦，琴晚先睇完佢。 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哦，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我知道